好的，我们现在开始，接下来讲第六章哈，可能是上一章我们讲的有点细了，会拖堂。这一章呢，我们稍微快一点，里边的有的内容我们可能此前也说过，以后还会反复的说。那么这一章呢，第六章讲这个中世纪之光，这中世纪的遗产，其实也是同样是为这个中世纪来证明，因为很多的理论家就是。是认为中世纪是黑暗的时代，是吧？特别有名的像这个马克思啊，还有很多其他的理论家，甚至包括美国当时的一些国父们也对中世纪这个持否定的看法。但是今天呢，我们对中世纪了解越来越多，就发现中世纪有很多闪光的地方，不是所谓的黑暗时代。我经常说这个。如果说中世纪黑暗的话呢，没有哪个世纪光明的，因为每个世纪、每一个时代都有很多糟糕的东西，都有很多罪恶，是吧？如果说中世纪有过宗教裁判所，有过这个黑暗的统治，有过这个专制的这个统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看20世纪，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是吧？还有这个极权主义的盛行，法西斯主义，是吧？各种各样的。这个罪恶的这个极权主义，那在这个20世纪，那岂不是更黑暗，是吧？那也。这个我们还是要正视这个中世纪它的一些遗产，它对后来近现代文明的这些贡献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章里边的那个这个。作者呢，科克他其实是主要针对几个方面来讲的。中世纪要讲它的遗产的话，其实可以讲的很多很多。但这个作者呢，基本上是在4个方面来展开，一个就是法治，一个是这个英国的宪政或者宪政的萌芽代议制，另外一个讲中世纪的骑士，还有中世纪的大学，这些都对后来对现代世界。对英国、对美国都影响非常的大。翻到184页上的最下边那一段，了解中世纪的英格兰和苏格兰，对恰当的理解美国的秩序至关重要。在堪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到来与16世纪初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取得胜利之间的900年间，英国孕育出了这样的文明成果，被我们继承下来的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就是指的普通法，还有代议制政府的核心要素。议会制度，以及我们正在说的语言呢，指的是英语，还有伟大的早期英国文学，英国文学，莎士比亚什么之类的，甚至更早，以及仍在影响着美国社会的那些社会规范，作为我们现代经济之基石的基础性产业和商业，以及被美国效仿的学校和大学，作为我们物质遗产一部分的罗曼风格和英格兰。哥特风格的建筑，以及在美国民主体制中仍能找得到的绅士的观念，这些都受了这个中世纪的英格兰、苏格兰的影响。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建者们认为，这些中世纪遗产都是他们理所当然要继承的，因而他们甚至不愿费口舌去赞美它，虽然他们应该这么做。在美国实现独立的日子，古典主义重新大行其道。的确，罗马和希腊文明在当时获得的评价很高。就是在美国建国的时候，他们对古希腊罗马有很高的评价，特别是罗马。但是在中世纪，他们很少提。因此多数的建国之父一般都毫无疑问地认为中世纪是黑暗的时代，一个晦暗不明、充斥着暴力和迷信的时代。而且他们常常不能区分9、10世纪（括号真正的黑暗时代），就是九和10世纪被科克认为是真的比较黑暗，不能区分。9、10世纪的无序无知和中世纪文明辉煌的文化成就，尤其到13世纪，中世纪文明在英格兰达到了顶峰。另外，由于早期美国的新教特征，人们普遍认为中世纪的信仰时代是由罗马天主教会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时期，与美国人继承的遗产有点不合拍。但是18世纪最后25年对中世纪的兴趣却入，并不意味着美国人从中世纪文明获益甚少。 由英国而来，以及某种程度上来自欧洲的中世纪遗产，与美国体制甚至美国人思想的关系比希腊和罗马的遗产更为直接。就是通过英国继承的那些中世纪的遗产，远远比希腊罗马的遗产对美国来说更加重要。比如说议会的制度啊，这普通法呀，司法独立啊，法治的观念，这都来自于中世纪，都来自于中世纪。建国时期的美国公众领袖在向中世纪寻求教育的时候，有时会高估中世纪早期的价值，贬低中世纪文化巅峰时期的价值。托马斯·杰斐逊将1666年诺曼征服以前的安格鲁萨克逊体制理想化，其实认为诺曼征服以前的英国是一个特别理想的时代。后来这个亚瑟王的这些传奇圆桌骑士、圆桌会议啊等等，就理想化。但科克认为这理想化错误，说杰斐逊错误的认为英格兰历史上曾因诺曼人的统治失去了自由，就诺曼人征服英国之后，其实英国丧失了自由，其实后来重获自由的历程非常缓慢和痛苦。杰斐逊的这一看法呼应了诸如弗瑞曼和斯塔伯斯之类的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历史学家，这都是很有名的历史学家。不过到了20世纪，像梅特兰和斯坦顿这样的历史学家会给出更准确的评价。梅特兰这个大名鼎鼎的英国历史学家。杰斐逊曾经想要求弗吉尼亚的所有学童都学习安格鲁萨克逊语言，目的是让他们都能以原文阅读安格鲁萨克逊人的宪法和法律文件。他认为封建之时诺曼征服者肆意强加给安格鲁萨克逊人的，取代了后者的古老自由。但是科克认为这看法不对。当然科克说安格鲁萨克逊人当然有一些优点，但是也不要高估他们的这个优势。看到186页最下面那一段，他安格鲁萨克逊人的法律实践只有一小部分被纳入到了今天英国和美国的法律体系，就连陪审团制度也是诺曼人的，源自欧洲大陆的法兰克王国建立的审理制度，陪审团制度后来对英国美国影响都很大。尽管在诺曼人统治英格兰的初期，陪审团的组成人员对于被告人和案件的背景非常熟悉，这一情况与今天挑选陪审员的做法正好相反。今天挑选陪审员的做法是随机，是抽签制的，是吧？就是说，这个陪审员对这个案件本身可能是不了解的，但当时挑选陪审员都是挑邻居，或者是周围的人，对案件熟悉的人，跟今天做法不一样。英格兰的普通法留有很少的安格鲁萨克逊人的习俗。中世纪有人声称普通法囊括了从安格鲁萨克逊时代流传下来的很多旧的法律。不过事实是，几乎所有那些所谓的旧法律都是诺曼人和金雀花王朝的国王们创制的。这些国王宣称那些法律在1666年以前便已经存在，仅仅是为了安抚他们臣民中的安格鲁萨克逊人。托马斯·杰斐逊及其仰慕安格鲁萨克逊体制的美国人，如果真的生活在安格鲁萨克逊社会的野蛮且事实不利的法律之下，他们的幻想会痛苦的幻灭。不过必须说清的一点是，安格鲁萨克逊社会主要是由小不动产所有者以及对极其附庸或者相对自由的人们组成，奴隶很少，欧洲大陆国家那里严格的农奴制并不盛行。诺曼征服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社会特性，因为诺曼人既没有屠杀安格鲁萨克逊人，也没有把他们变为奴隶，而且那些安格鲁萨克逊人依旧占社会英国人口中的多数。这个如果有人想了解这历史的话，可以去看一些这个英国的这中世纪的历史，包括诺曼征服之类的，征服之后的英国这个社会的这个改变。前两年我们曾经这个有过一个大宪章之旅，是吧？英国宪政之旅，这考察过很多的地方，包括后来也有这个小凤做了一些关于英国这个历史上的这个节目，是吧？它的法治、它的宪政、它的政治体制的严格，应该到现在还没有做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听已经做完的一些节目，就其中也谈到了这段历史。就此而言，杰斐逊的理想型社会，其中大多数人像自由农民一样享有经济和政治的独立性，在历史上植根于很早以前的英国经验。美国的社会和政治体制确实反映了从英国继承来的广泛的家庭和乡村自由，多数是国王法律之下的自由。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欧洲大陆那些顽劣君主和贵族们的统治。在中世纪，那里许多国家的大部分居民是农奴，没有可据据以反对他们直接主人的意愿的权利。所以这个也不准确啊，这样说，它不是整个中世纪都是如此。以前我讲这个，我记得讲那个课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一点。其实中世纪有一条习惯法非常重要的，这个农奴如果逃跑到城市里，在城市居住满一年零一天的话，就变成自由民。其实13、14世纪之后，英国那个欧洲大陆也没什么农奴了。那就是说，这个就所谓的欧洲大陆的农奴，其实不是说整个中世纪那一千年里时间里都存在，主要是早期，主要是早期在13、14世纪之前，那有农奴比较多。在此之后呢，随着这个城市的兴起，城市共和国的兴起，是吧？当时在12、13世纪左右，欧洲整个大陆呢，包括英国的兴起了成百上千个大大小小的城市，他们享有高度的自治权，都制定了自己的宪章，都类似于大宪章一样，是吧？如果你去看那段历史的话，这个那些城市获得了高度的自治权，所以享有很多的这个自由和权利。现在很多的自由和权利，那个当时形成的一个习惯法，就是周边那些乡村的农奴，如果逃跑到城市里的话，你在那儿住满一年零一天，你就变成自由人。这一下就解放了很多的奴隶，大批的农奴就逃往城市，所以所谓的农奴制很快就没有了，就不像这个俄罗斯一样，沙俄时代一样的农奴制延续了很长的时间，而且非常的农奴处境非常的糟糕。非常非常的少。他除了这些相对的地方性自由之外，就是 local liberty， 托克尔经常强调这个。安格鲁萨克逊人的秩序里，英格兰很少有什么值得说到的。这相对的自由本身就源自缺少适当的政府管理。科克认为那些自由是因为政府管理不好。正如20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道格拉斯·杰罗德所说，安格鲁萨克逊人所创立的唯一全国性政府机制是一个个人性且不负责任的王权。国王在郡里的代理人是地方治安官 ，sheriff。今天这通常会反映在英国翻成郡长，是吧？美国叫警察局长。这是从安格鲁萨克逊时代流传至今的唯一的职务，而且就连他也已经面貌迥异。安格鲁萨克逊时期的英格兰甚至没有全国性的军队，但这个是不是坏事？这个军队是比较早有全国性的军队，是后来从欧洲大陆开始的。这些国家呢，殖民跟民族国家兴起有很大的关系，他们都变成了中央集权国家，特别是像法国、西班牙。他由于自由是如此的随意，这不是自由，就是放纵。其实硬币的另一面便是失序，就是还是说这个。安格鲁萨克逊，实际上那一时期英格兰的真正主人是粗鲁的伯爵们，而且他们常常互相争斗不休，正义要靠粗暴的手段来维系，如果他真正得到维系的话，弱势者可能会落得一无所有，就那时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虽然有自由，但是弱肉强食的，政府缺乏管理。下边那一段说，杰罗德接着写的，当然王国在征服前后的社会结构本质上是贵族制的，每个人都必须有个主人，然而这不过是说我们的早期历史和现今一样，每个人都受政府的管制。尽管如此，地主是土地的主人，不是超越土地的主人。即使在乡村法庭，主人也只能做主持，却不能决断。法庭只能解释实事区和庄园的习俗，而做出裁决的是起诉人，没有法官。习俗只有经过同意后才能改变。这不是能够维持和平和秩序，的可靠体系。不过它的确维系了地方权利和个人自由。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发展出中世纪英格兰的普通法或者是案例法，几百年来这一体系有了很大的改进，为今天很多的美国法律奠定了基础。当然这不是说今天从这个殖民地时代那英国在殖民地的人就把普通法带到了北美，是吧？实际上英国所有殖民地都是如此，英国人到哪里他们就会把普通话带到哪里，会改变那里的法律，改变那里的这个社会政治，改变那里的法律司法结构、司法体系，改变那里的政治结构，比如他改变了北美，把普通话带到这里之后， 这个英国，这个美国、加拿大，然后还改变了澳大利亚、新西兰，把普通话带在那里，普通话带在香港、带在新加坡等等。所以有人认为，这个就英国的殖民地和西班牙、葡萄牙的这个殖民地、法国的殖民地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英国人去哪里就把普通话带到哪里，并且让普通话和当地的习俗很好的结合在一起，让他们自己管理，并且呢要走这个法治的路子，法律更加讲究程序，是吧？讲究这个规则，讲究规则。所以呢，英国的殖民地，大部分的地方都已经实现了法治，后来，连少数地方可能没有那么成功，比如非洲的某些地方，但是大部分地方呢，都实现了法治，很好的保护了私有财产，实现了地方自治。但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都没有做到这一点，那里没有法治，私有产权得不到保护，中央集权严重等等，南北美洲的差别其实就反映了这种区别。下边他说，不过我们不会到安格鲁萨克逊时代去寻找代议制政府或者有效法治的源头，意思就是说源头其实不在那里。他说 Witten 这个是英格兰、安格鲁萨克逊和丹麦国王的议事会，以英格兰的现代议会或者许多其他代表制的议会这个毫无相似之处。安格鲁萨克逊人根据数人之证词对嫌疑犯做无罪之判决或者决斗式的审判，离美国的司法体系有十万八千里等等，这也不说了。就是说法治的源头其实不在那里，在中世纪，在这个征服之后，征服着威廉之后呢，他建造了伦敦塔，强化他对那座小城以及他占领的那个广袤国家的控制。据说他用于造塔的那块高地曾被凯撒用来建造堡垒，他有两股力量将会对罗曼人国王和他们的继承者形成了制约。一是差不多矗立在老城另一边的圣保罗大教堂，以及后来曾在维斯明斯特修道院，为泰晤士河上游一点议事的这个国会，伦敦塔、大教堂和议会议事处都还在，议会大厅其实虽然几百年来历经沧桑，就表明这些东西是中世纪的遗产。中世纪的遗产。所以反观翻到190页第二段的，英国从11到15世纪的中世纪经验过于庞杂，我们无法在这里多做设计。在本章当中，我们只能勾画一些轮廓。法律体系的扩展，代议制政府的形成，法律体系扩展就是法治的形成，代议制政府的形成，以及它的骑士精神，还有审视的观念，还有经验哲学的思想，以及大学的传统，对后世影响最大。那么下边他就讲的第一个是中世纪的遗产，就是法治。法治不偏不倚，一视同仁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就是英国法律理论和实践的精髓所在。法律要公正，要对所有人平等，并且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从首批殖民地开始，它就传入了美国，国王本人也受到法律的制约，如果他违反法律，他的臣民就不再有效忠的义务。法律不只是由国王和议会创制，而且还是他们权力的来源。这个说的不是特别准确啊，法律不只是由国王和议会创制，其实法律中世纪的法律不是由国王和议会创制的。而后边他也引用了那个英国法律家 Brackton 很有名的话，Brackton 说这个不是国王创制了法律，而是法律造就了国王，就法律不是国王创制的，相反国王这个职位是由法律来给他赋予的，没有法律的话就没有国王这个职位。那创制法律是议会创制法律都是很晚近的事，18世纪之后的事情。18世纪之前，议会它的任务主要不是立法，不是创制法律，不像今天的这个议会或者国会一样。当时它的任务其实就是限制国王征税，这个后边也会提到这一点的，在讲这个代议制的时候，是吧？就批准国王征税，这是它的最重要的职能。从根本上讲，法律体现了自然正义和一个民族古老的风尚。我曾经说过，在18世纪以前，整个欧洲人，不论英国人还是欧洲大陆，对法律的理解就是法律是无数代人智慧、经验、道德、传统、习俗的一种结晶。这种观念其实来西塞罗就已经有这种看法了，古罗马时代的。上一次我们讲西塞罗也提到过这个，他 的那种自然法观念，他的法律观念。只是到了后来，18世纪之后，19世纪之后，我们才对法律有了不同的这种看法，才认为法律是一种，是立法机构，是一些人创制的产物。这个是非常晚近的一个看法，非常晚近的，与中世纪的这种法律观是格格不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今天在普通法国家依然保留着这种中世纪的法律观，在一定程度上讲，虽然他们也有了大量的这种制定法，大量的这种成文法，但是跟大陆法系比较起来，它是两种不同的法律观，两种不同的这个思维方式，法律的思维方式。但是后边也他也会提到一些跟这个成文法跟这个法典化的国家有一些对比。自罗曼人肇事以来，英国的法律就有两个部分组成，拥有两套法律体系，一套是普通法，一套叫横行法，两者都逐渐由国王的法官们负责管辖。随着司法结构的演化，民事诉讼这叫有时候我们翻译成叫民事法院、高等民事法院、还有王座法院。以及财税法院法庭成为普通法的最高代表。横平法的最高代表是大法官法院，也可以翻译成横平法院。尽管大法官法院的两个法庭当中有一个也是普通法法院，这些分工在英国从罗曼时代一直延续到了1873年。先来谈谈普通法。普通法均译成文法，也可以翻译成制定法，也即不同拥有主权的政治机构发布的成文法律。普通法建立在习俗和先例的基础之上，尽管这些习俗和先例都是全国性的而不是地方性的，普通法是有机演化的成果，是 organic， 像树一样慢慢的长大，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演变，产生于几百年中法官基于民众公认的正义原则的判决，它是规范性的法律。规范性就是说它是要求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源自共同体力的人们很长时期内的人际经验，是习惯性和传统性的法律，就刚才我说的，它是无数代人智慧道德经验传统这样的一种结晶，也是英国以及从英国接受它的许多国家的基本法律体系，就英国的殖民地国家，在英国以及这些其他国家，所有其他形式的法律都发育的比较晚，而且他们部分是为了处理普通法似乎无能为力的案件，之所以后来有大量的成文法呀什么的，那就是因为普通法有一些问题解决不了，然后或者新的这个问题，然后才有了这些法律。普通法呢又被称之为是不成文法，而且它可能一开始就这样。不过很快普通法法官的裁决开始被记录，判决开始被记录下来，于是大量的判决书就累积起来，其中就有可确认为适用于类似案件新类似性质新案件的那种先例。因此普通法也是阿里法，它讲究要遵循先例的原则，即它复杂的法律判例体系。所有法官在当下和未来都当据此做出判决，但是一个是为了公正，另外也为了一致。为了采决眼下的案子，他们必须参照已经确立的先前类似案件的判例体系。那另外一个也是对于长期以来这种习俗啊传统的一个尊重，一个尊重。或者更准确的说，普通法法官应当听取对立的诉讼当事人的辩解，而作为当事人的两造和已经先例来支持自己的主张。法官的裁决会有利于其律师最让人信服的证明先例支持己方立场的当事人。就在普通法国家要在法庭上的话，双方的律师呢都尽力找这个有利于自己的这种先例，这种以前的这种裁决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哪怕是刑事案件当中也是如此，是吧？这个检察官也是找对自己这个起诉公诉主张对自己有利的这样的一些判例，那么被告人的律师同样如此，双方谁能说服法官谁更有理，最后法官会听谁的，会按照这个谁的来裁判，而不是法官主导。这大陆法系国家是采用的是一种叫纠问制，普通法国家采用对抗制，双方对抗，是吧？法官只是一个第三人，一个仲裁的一个裁判，他不占主导地位。但是在大陆法系成文法系国家的法官是在主导地位，实际上普通法可以被称为非法典化的法律，而不是不成文法，它也成文就是不一样，它不是一个法典，一个国家的正式法律通常没纳入一个正式的法典里。不过普通法是一套不同的体系，更复杂，基于许多的先例，也不是系统的法律汇编， 换一种说法就是普通法不是由立法机构或者议会通过的法律的集合，或者由主权者发布的命令的集合，可以说它是人民的法律，也就是说它是人民在无数代这个生活当中互动这个相互相互这个发生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会法律关系所导致的一种产物，相互打交道的一种产物，各种人与人之间活动的这种产物，所以它是民间的，它从根本上是民间的，不是官方的，不是来自官方。那么法官呢，在法庭上的裁判仅仅是确认或者认可梳理什么总结出来这些规则是什么，而不是说法官创制了这些法律。因为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他取材于实际法律纠纷的具体案例，且因民众的认可其公平性而得到了背书。普通法无需要莅临国会的国王或类似于政治权力实体的批准。因此普通法最突出的一点是判例拘束原则，就是遵循先例原则，也遵循一判决的先例，所有法官案例都接受以前裁决的制约。这点是学法律的这个书友们可能都很熟悉。判例拘束原则的目的是确保各个年代和时间点都能有公平的司法实践，法官不能随意的创制法律或者裁决案件，或者偏向特殊环境的个别人，他们必须遵循累积的法律习俗和经验，这样才能保持公正，而且人们的行动是确信不会随意改变，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普通法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他通常有陪审团制度，这个特别是在刑事案件当中，今天民事案件当中已经很少了，刑事案件当中的陪审团还是非常的重要。一般而言，其他法院基于不同的司法规则，其裁决由法官、其他法院这个指的是这些非普通法的这个国家。这种意在考察实情的陪审团，在当代是英国和那些模仿了英国普通法体系的国家所特有的，就普通法国家才有。大陆法律国家也有叫陪审制，那完全不一样，跟这个。罪或者无罪，必须有自由人在公开的法庭当中做出裁决，就是说陪审团的成员有权利决定一个人是有罪还是无罪的，而量刑是由法官来裁决，而且法官无法推翻他们的裁决，无权推翻他们的判决。不管陪审团制度有什么缺陷，参加陪审团就成了对公众定义有关法律性质的教育的强有力手段。另外，陪审团是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一种形式，这是代议制政府首先出现在英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参与普通法下的陪审团，让自由人学会了承担对公共事务的一份责任，这一点没有人比托克尔这个阐释的更加这个精当了。有兴趣的这书友们可以去看的美国的民主上卷当中，他对陪审团的这个讨论有非常非常这个精彩的一些讨论，不详细说了，这个是时间关系。那么下边他还讲的普通法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对抗制。刚才我也提到了，它跟这个大陆法系国家不一样的。在普通法的法庭上，这个当事人双方那是占主导地位的，法官只是一个中间人。而且正因为这种对抗制呢，就发展出来一些非常特别的一些法律原则，后来都非常重要，成了法治的一个部分。看到193页最上面那一段，在这个和许多其他问题上，普通法让那些适用于他的人享有在罗马法系，就是大陆法系的法院中闻所未闻的特权。在后者，一般而言，国家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就是在那些大陆法系国家强调的国家利益。特别刑事犯罪当中，比如说普通法下的被告人不能被强制作证，不得强迫这个自证其罪，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如果选择保持沉默的话，他可免于自我羁绊，就是还有沉默的权利，这也非常非常的关键。后来就被其他很多国家，包括大陆法系国家也都借鉴承认了这些规则。还有在普通法下有复杂的令状体系，使得个人相对轻易的能享有司法公正。任何人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都不得被监禁，而且他必须被迅速审判。没有逮捕令不能逮捕，不能关押人，而且呢逮捕之后还得迅速审判，还有迅速审判的这种要求。 他那个令状体系在英国历史上是非常复杂的，没有某种特定的令状，你就是不能抓人。公民权利受陪审团制度的保护，因为如果没有12位独立公民的认可，国家任命的法官就不能执行既有政治势力的政策。就连国王的大臣们如果非法干涉臣民的权利，也可能会根据普通法被起诉，要求赔偿损失，或者可能被普通法法庭指控犯有刑事罪行。在所有这些情况中，被称为普通法的司法保护私人免受掌权这私益行为的伤害。所以这个司法是指的这个就是大陆法系说的这种民事法律，那刑法里面保护私人的那些行为同样很重要，在普通法，因为普通法里面不区分这种什么公法私法，所以它里边其实是大杂烩的，公法私法都有。当然有刑事的法律，那刑事的法律今天在大陆法系国家被称之为公法，不是私法。在美国，许多最初受普通法保护的公民权利被写入了权利法案，就是前十条修正案。那里边，比如说一个人有得到律师辩护的权利，不得自证其罪的权利，这个有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等等，一个很多的权利，那都是来自于普通法。后来都写到了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当中。他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托马斯·杰斐逊和他的盟友们宣称英国的普通法没有在新生的共和国得到实现。为什么写下来呢？就是说普通法的一些原则没有很好的落实，所以要写在宪法上。另一方面，支持普通法的美国人一般都基于下述理由反对前十条修正案。就是当时这个制定宪批准宪法的时候，那有争论，一些人主张要写上这些公民权利，另外一些人说你不应该写，你写了的话，因为你挂一漏万怎么办？你写了一些，另外一些没写，另外一些没写，是不是意味着公民不享有这些权利？所以当时有两派就争论，这我们讲联邦党文集的时候说过这个问题，但是包括这个大名鼎鼎的 George Mason， 就在这个致宴会结束的时候，他拒绝签字，说没有权利法案，我不签字，他就回家了。然后后来为了妥协，为了让这个宪法能够顺利的通过，那么麦迪逊就同意了起草一权利法案，他自己亲自起草了前十条修正案，后来1791年的时候通过，就变成了美国宪法的一部分，然后这个问题就化解了。所以科赫在这里也提到说，就是说普通法已经而且必须同样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普通法已经让公民获得类似的保护，在宪法上再逐一列举某些公民权利可能会危及那些没有在其中提及的权利。无论如何，杰斐逊的权利法案修正案只不过是重申了普通法原则。这不是杰斐逊，是其实麦迪逊起草，当然杰斐逊支持了，那其他的当时的国父们也后来都支持了一个，只不过重申了普通法原则。从渊源上来讲，普通法对美国个人自由的贡献可能高于任何其他来源，非常非常重要。普通法是美国秩序的这个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可以说是。因为普通法上的很多原则就有利于保护个人的自由。尽管有这些优点，中世纪的普通法通常会变得僵化，有时还会变得粗劣，只求符合文书的字面意思而罔顾公平的精神。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又发展出了横平法。但是为什么要是发展这横平法呢？说这个国王们针对这种毫不妥协的严格遵守先例的做法搞出了一个应对之策。为了减轻国王良心上的压力，他们求助于大法官法院做出的横平或者公平的裁决。假如普通法无法涵盖某些新的案件，或者被严格适应的普通法似乎让当事人无法获得合理的救济，无法得到正义的话，那么大法官法院就会出于公平的考虑接过这个案件或者这类案件了。几百年来，许多诉讼当事人可以做这样的选择，他们的案件是在普通法庭还是在横平法庭审理。但是到了后来呢，就同一家法院同时就管辖普通法和横平法的案件。实际上，普通法院通常没有他们宣称的那样完全受先例的约束，也就是说他们遵守先例并不是僵化的，其实他们也会改变先例，发展出新的先例来。法官们可能根据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环境解释先例，并事实上依此确立更适合不同时代的新先例。不过普通法的下述原则得到了维护，而且现在仍然延续至今。普通法具有连续性，反对新花样，这确实是普通法讲究这种稳定性、连续性，我反对不断的搞出新的东西来，是吧？在判决法律案件时，基于长期以来被视为公正且具有约束力的长期规范，普通法是经验性的法律， 基它基于人类许多世代的经验，而这些经验很好的检验了其实用性。检验实用性。我就仅仅经验就足以成为正义的引导吗？不是一定要有某种神学或者哲学理论为机器经验赋予意义吗？智慧发端于普通法法官吗？进一步追溯这个问题，在中世纪的英国，普通法和平法院都宣称他们的合法性源自既有的习俗或者当地的伦理观念，而不是源自罗马法。所以有一段时间，就连沿袭罗马法在英国也受到禁止，就是但是后来，然而事实是，罗马法的原则构成了普通法中的一个要素。在衡平法中更是如此。英格兰人首先通过教会法，注意中世纪的法律是多元主义的，它有这个国王的法律，后来形成普通法，也有教会法，还有庄园法，就是这个封建的庄园上，还有城市法，城市有城市的法律，它有各种各样的法律体系。教会法有教会法庭，很多重要的那些案件其实都在教会法庭，都归教会法庭的管辖。但是法庭之间，当时的这种法庭之间形成了一种竞争的这个趋势，就是后来迫使这种普通法的这法律程序不断的得到完善，也跟这种法律多元主义有很大的关系。英格兰是通过教会法来了解罗马的法律观的，讨论很多这个罗马法的影响，我们就不一一说了。翻到195页最下边，他说普通法为何如此重要？部分原因在于它是英格兰良善秩序的基础，自由社会的整个结构由此而生，并成为其他自由社会的典范。一套法律要真的能够被执行，它就必须得到生活在这种法律之下的人们的自愿认可。稳定的政府源自法律，而非法律出自政府。注意这句话，政府来自于法律，不是法律来自于政府。如果政治当局在颁布实证性法律时罔顾大众的认可，人们就会逃避或者违逆那些法律，对法律的敬畏就会衰弱、减弱。如此一来，司法选的正是对成文法的这种抵制，不尊重这个人们的习俗、他们的经验，不得到他们的认可，人们就会抵制这种法律。法律没有权威，人们就不会守法。于是英国人将普通法看作他们的法律，也即他们历史经验的产物。它不是自上而下强加给他们的，注意，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的。不像这些大陆法系国家一样，是自上而下的，或者是什么专制国家，这个法律的制定一样，强加给人们。虽然得不到认可，但是强力推行，所以人们就违反法，人们就藐视法律，或者法律得不到良好的执行，法治也就无从建立。既然如此，他们中的多数人都自愿遵守法律。以前我记得讲这个什么的时候说过，英国人喜欢的法律，他们的法律不是因为它好，而是因为它老，都是古老的，都是几百年沿袭下来的。因此一直到当代，在所有主要的民族当中，英国人都是普遍最守法的民族。这种自愿守法的做法使得下属现象成为可能。英国人团结一致抵御外敌，所有原有的方式和神圣的变革相互协调，物质上繁荣起来。普遍遵守普通法的其中一个不小的好处是合同一般会被执行，使合同得到很好的执行。这样的话，商业贸易是不是就会发展起来，大大促进了英国国内和海外贸易的扩张。如果说普通法是秩序的基础，它也是自由的基石。以前曾经有人对普通法做过如此之高的评价，说没有人，甚至包括国王，高于或超越于法律。下边就提到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英国中世纪最重要的法律家之一 Blackton。Blackton 他曾经写的，国王本人不应当在人之下，就国王高居万众之上，但是应当受制于上帝和法律，因为国王来自于法律，因此国王要把法律赋予他的东西。也就是主权和权力统，其实是统治权还给法律。因而在意志而非法律占主导地位的地方，国王是不存在的。没有法律，只有意志的话，那根本就没有国王。法律是对国王的限制，虽然国王无法被起诉。这下边也提到这个英国法律史上后来发展出一个原则，叫做 The King can do no wrong。就国王不可能犯错，所以国王既然不能犯错，所以法院就不能起诉国王。法院不能起诉国王。但是这个国王下边的这个下属，这些大臣，这些官员们要犯错的话可以被起诉。所以有很多案例当中，那些 那些大臣、那些官员就宣称啊，他就是国王，他替国王这个执行什么命令，那也不行。然后那个辩护人就会说，你不是国王，是吧？你不是国王，虽然你是国王这个派来的官员，但是你不是国王本身，所以你是可以被起诉的。我记得那个当时发生在美国的那个言论自由第一案，就是1735年的曾格案当中的那个殖民地总督也是，殖民地总督当时有这个曾格办一小报纸，然后报纸上经常发表批判他的文章，结果被曾格给逮捕了。然后这个在这个起诉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曾格说他没有错误，是那个总督犯了很多的错误，是吧？然后总督为自己辩护说他是国王派来的，他就跟国王一样。但事实上那个律师们反对这种看法，否认了这种看法。他法律是对国王的限制，虽然国王无法被起诉，人们却可以向他陈情。如果他在受到合理的陈情后仍然不秉公行事，国王自己的大委员会，就是辅佐国王的委员会，或者贵族和民众就可以限制他的权利。在布拉克顿写下这些文字之前，不到半个世纪，约翰王就是被如此对待的。大宪章被迫签署大宪章的那个国王约翰王，贵族造反了。而且以后那些试图让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国王们也将受到如此的待遇。这就是法治而非人治政府原则的开端，法治的开端就是国王受制于法律，或者叫王在法下，这是法治的开端，非常非常重要。没有这一点的话，就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英国、美国的宪政，就不可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大爱的话，一世时期以及13世纪最后的25年，普通法已经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没有国王能够违逆它，不管他有没有其他想法。然后后边他还讲到这个英国后来兴起的这个律师会馆，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在英国这个律师或者法官、法律人的培训都是在这个会馆完成的。当时这大学里是不教授法律的，要想从事法律职业，当律师、当法官的话，到这个会馆去进行学习。这个会馆实行的一种学徒制的教育，跟师傅跟徒弟的作坊里这个培训一样，在学习。所以他们有着高度的这种认同性，这些接受这个会馆培训的这些人，以至于他们能够有共同的思维方式，共同的偏好，甚至是而且在关键时刻能够联合起来抵制国王。这个我们不展开说了，看197页最下边那一段。他说，在美国，除了新教主义和殖民地的社会经验之外，普通法的原则对公共事务的影响力超过了所有其他因素。殖民地的特许状将普通法引入到了每一个殖民地。18世纪最后25年，美国主要的公众人物，特别是其中的许多职业律师，和他们在19世纪的前25年的继承人，这个都熟读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普通法提倡者的作品。他们了解格兰维尔，另外一个中世纪的法律家 Bracton 库克，反正库克啊，那个发音是库克，拼写是 Cook， Edward Cook 爵士，那是16、17世纪最伟大的普通法的法官之一。他后来有那个著名的反抗詹姆斯一世干预司法的这个故事，还有其他人，比如马修·黑尔啊等等，包括布莱克斯通，当时的美国国父们都很了解布莱克斯通的著作。然后下边一小节讲这个英国宪政，其实很大程度上呢还是接续了这个法治来讲，讲到这个代议制的问题，现在议会的问题。他将中世纪看作一个漫长的独裁时期是错误的，纵然那几百年间发生了很多的暴力和凶残事件，但是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政治上的专制主义都是例外。也就是说，中世纪是不是专制主义，而不是常态。现代集权主义式的警察权力还没有出现，强有力的教会常常制约国王和贵族们获取更大的世俗权力。中世纪的国王通常是同才之首，也即多个贵族中的最大的贵族。即便他想要拥有统一的力量，他仍旧没有获得这种独断权力所需要的金钱和职业军队，是吧？也就是中世纪的这种社会结构，其实是很好的，防止了、抵御了国王拥有专断的权利。 一方面是这个是这国王和贵族之间的这种抗衡，另外一方面是这个是这个教会和教皇和这个国王之间的抗衡，这都很好的制约了国王的权力，防止了这个国王变得专制，防止国王变质。这个阿克顿勋爵曾经很精彩的讨论过这一点，他正是在这种权力的竞争当中，哎，出现了自由，人们享有更大的自由。你看他说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本人最多只能支配日耳曼人和意大利的很多地方，却没有古罗马皇帝的那种最高权力。在封建体系内，丰富的多样性和相当程度的自由是可能的，这种地方自由，尽管这种自由现代自由有所不同，那种 local liberty 那种地方的自由。所以封建体制下，这个我此前应该说过，我们中国人对这个封建有极大的这个误解，错误的理解，是不是？经常把这个秦以后的中国都当作封建时代，这是完全错误的。这跟欧洲这个封建时代呢，它的这种社会结构其实造就了它是一个多中心的社会，不是一个单中心的社会，没有所谓的最高或者至高无上的权利，而是这种权力非常分散和制衡，就像它的法律是多元。是多元的一样，多元的一样。还有，比如包括下一段他提到这个封建契约，这种契约非常重要，就是它很好的维护了一种国王和贵族之间的这种平等的关系，这种契约关系，双方都要遵守契约，要履行这个契约，不能随意违反。随意违反的话，对方是可以这个不向你履行义务的。下面还讲了这个，比如。是199页倒数第二段，封建结构之外还有教会和自治市镇。注意自治，你看 barony 这个词出现在英国，它本身就翻译成自治市，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它有商人和手工业者组成的有围墙的那些城镇，持有国王或者某有王公贵族颁发的特许状。刚才我已经讲过，这种中世纪的它的城市、它的自治市、它的城市共和国多么重要。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本小书，就叫《中世纪的城市》，是比利时的一个历史学家写的，非常的精彩。也可以去看一看那个波尔曼的《法律革命》当中的有一章也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这些特许状是赋予了这些市民很多的这个权利和自由，让他们能够高度的自治。然后我们反过来翻到这个200页。200页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就除了讲这个法律说，这中世纪除了法律重要之外，那么英格兰的这个制度，另外一个重要的制度，最重要的就是代议制政府。在孟德斯鸠在18世纪中叶写道，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府管制技艺发生的唯一的重大变化就是代议制政府。差不多整个欧洲以及整个自由世界，现在的代议制政府都要归功于英格兰树立的榜样。如果没有代议制政府，现在的大国最好的归宿要么是像罗马帝国那样的帝国架构，要么就再次解体为城邦国家和州，其中的普通公民能够直接表达自己，就那种直接的这个民主制度。尽管美国人将抛弃只有象征性权力的英国国王和拥有实际权力的英国议会，但是美国的政府本质上是英国民众代议制的延伸。就是美国虽然没有接受他的议会、他的国王，但是代议制就接受了。这后来把这个下边就这个代议制追溯到这个大宪章的时代，这个我们不详细说了。下边那一段200页最下面的，随着封建时代的消失，大宪章中的多数条款已经失去意义。不过，大宪章其中一个基本原则，虽然在那个文本本身里没有被详细的说明，却一直延续到今天。这项原则融入13世纪发展中的普通法，并出现在后来的王室特许状和法令当中，成为英格兰宪政的基石。它就是法律至上的原则，存在着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持久法则。国王本身是法律之下的众人中的一位。这项原则又导致另外一个原则，如果国王违反法律侵犯其臣属的权利，那么贵族和民众就可以剥夺他的权利。那么问题是你怎么剥夺呢？然后你看到201页第三段中间，几乎一直到中世纪结束的时候，英格兰的所有国王都必须重新确认大宪章的有效性。国王受法律的约束，要否认这项原则已经不可能。可是如果国王违反了法律，谁又能在不发动内战的情况下制裁他？代议制的发展提供了这一问题的答案，那就是议会。我们在这里只能谈谈议会在中世纪发展的主要阶段。 在国王和贵族冲突不断的情况下，双方都觉得有必要寻找大委员会、大贵族之外的支持，实际上就是所有贵族之外的支持。为了获得这样的支持，其他阶层和阶级的代表就必须要参与协商。如果需要钱，眼光就必须超过贵族，就是说你要向平民这个寻求他们的帮助。一般来说，当时的欧洲公认存在了三个阶级和三个社会阶层：教士、贵族和平民。为了对抗贵族，怎么呢？国王要向教士和平民来进行寻求帮助，获得他们的支持。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有召开议会的必要。获得他们支持，你要选代表啊。那么202页上面第一段话，第一句话就说，贵族和国王先后邀请平民代表参与王国事务的商讨。13世纪后半期，大委员会开始将其权力让渡给一个更有代表性的议会。到了1295年，强势国王爱德华一世召集了一个代表所有阶层的模范议会，因为需要帮助用于对抗法国人和苏格兰人。议会的组成人员包括原有大委员会的那些高级教士、高级臣属，以及每个郡的两位骑士，是吧？等等，其实就是一个有点类似法国也有，其实法国一直到大革命之前都有这种所谓三级议会，那么后来一直讲这个议会的这个发展，这代议制的发展，以及他的这个对国王的这个影响或者是控制。那么到后来，你看203页上，他提到了这个，就议会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是干什么呢？就限制国王的征税权，是吧？由于贵族们的抗议，爱德华被迫1297年发布他的宪章确认书，借此重申他将遵守以前的惯例，在没有王国各阶级的同意时，不能征收封建税额以外的特别税。就众人之事必须由众人认可，就可以翻译成未经当事人同意不交税。就无代表，或者后来无代表不纳税。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选的代表的议会进入议会的话，召集议会，那么他有权利拒绝交税的。这个原则在西方差不多800年前就已经确立了。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离他还有多远。你因此财政权力就转入正开始变得明显，与现代下议院类似的议会之手。只有全国性的代议制机构才可以批准增加收入，这在美国宪法上写，要想增税的话，只有这个众议院才能提议。这将成为正在出现的英格兰宪制及后来模仿的所有宪制的首要特征。这使得议会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国王的行动，因为你控制了他的财政权，控制他的征税权，其实其他权利你就控制了，因为他没有钱，什么事做不了。或者借用美国人今天的说法，这种功能将让国会或者州的立法机关能够有效地制约政府行政部门的权利。如果没有资金，政府就什么也干不了，甚至无法给军人们支付报酬。因此，所有现代代议制政府都将财政控制权交给了议会机构。交给议会机构。那么，除了这个财政权力的这个掌控之外呢，中世纪的议会还有这个控制王权的手段，就是弹劾。那204页上头的第二段讲这个，将国王赶下王位会让国家极其瘫痪，通常会导致内战，而国王的臣仆可能会被追究随意妄为的责任。于是，国王不可能犯错的理论诞生了。刚才我提到了，意思不是国王具有没有瑕疵的美德，而是如果议会非得让某人承担做错事的责任的话，你不能对准国王，要他目标对准国王的大臣。弹劾程序开始于14世纪的最后25年，由于弹劾可能意味着犯事的官员会被斩首，所以他对王室的行为起到了期待的惩戒作用，显而易见。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你没有办法弹劾或者惩罚国王，你可以弹劾那些执行者，对吧？这其实对国王构成了一定的制约，让他要考虑考虑到底该。所以呢，那么到了其实中世纪的晚期，这种代议制已经在英国可以说是形成了。204页最下边那一段，大约在15世纪的中叶，某种类似代议制政府的东西在英格兰已经有迹可循，至少在理论上，法律是至高无上的，国王受守法誓言的约束，如果没有议会的同意，他不可能修改法律或者征收新税。在郡法庭或者自治市镇举行的选举当中，民众从自己人中选出其在下议院的代表，而且这些代表有免受干预甚或逮捕的特权，就是你在议会发表什么演讲啊，不能被逮捕。弹劾的威力阻止或者至少抑制了国王臣仆的肆意妄为和腐败行为。没有人民代表的同意，征税是不可能的。五代表不纳税 已经牢固确立下来。这就意味着国王及大臣必须严肃地对待人们不满的陈情，这样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都不会长久。在中世纪接近结束的时候，英格兰享有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有更多的秩序、正义和自由。当然，后来把这个传到了美国。那么下面第三节讲这个信仰之剑，其实不讲信仰本身啊，讲这个，咱前面讲了一些圣徒，这主要讲骑士。他说，普通法和议会发育的时期也是十字军东征的时期。中世纪欧洲有两类骑人，一类骑人是伟大的圣徒，还有一类骑人是伟大的骑士。后来他们的衣钵传人变成了学者和绅士。这一部分呢，讲了很多的故事。没有特别多的难的地方或者理论的什么可说的，大家都可以看懂。讲这个弗瑞德里克·尤兰德啊，讲这个这些一些有趣的这个事情。然后呢，有一点翻到211页中间，就第二段，逐渐的骑士理想延伸出了绅士观念。后来的英国这种绅士观念就跟骑士有关系。18世纪的埃德蒙·波克后来说的，欧洲文明有两大力量维系，一个是基督教信仰，一个是绅士精神。就是绅士精神就来自于这种骑士，中世纪的骑士。这一段最后一句说，切斯丹顿曾经写的，一位高瘦愚蠢的骑士永远都是在做无用功，不过也不全是无用功。因为荣誉感和责任感以及信仰之间的某种程度上是由中世纪的世界流传给了后代，这样的。翻到212页上的第二段说，美国没有贵族，然而上述模仿人物没有被殖民地以及以后时期的人们遗忘。所以提到说，约翰·史密斯船长带领着早期的弗吉尼亚殖民地所能动员起来的全部武装力量，他就像圣骑士和突厥人的战争，充满着半虚幻半真实传奇故事。美国后来没有贵族，但有绅士，他们的勇气非凡，其中的一位不怕拿起刀剑，他就是乔治华盛顿，乔治华盛顿就是绅士。另一位是后来的弗吉尼亚人罗伯特李将军，李将军曾经说，战争如此残忍是好事，否则我们是会喜欢上的，战争太残忍了，这很好，不然的话战争要不残忍的话我们都喜欢上的。据说绅士是从来不愿意这样自称的人，确实今天很少有美国人声称自己有绅士风度。然而中世纪的这些大手大脚的先驱给后世馈赠了一种勇敢正直和珍惜荣誉的精神，有时还有慷慨大度的精神，这些精神并没有失去其所有的价值。我记得伯克也曾经讲过这个问题，说这个所谓自然贵族的品质之一就是这种绅士风度，就是这种这个无畏的精神，这种荣誉的精神，这种正直勇敢的品质。那么下边一小节讲这个大学，讲这个经验学者和这个后来的这个大学。在这个一般的历史教科书上都对中世纪的经验哲学有很多负面的这个评价，这个完全错误的。经验哲学对后来的这个无论是哲学本身的这个贡献，还是对这个社会的这个贡献，大学的贡献，对思想的这个观念的发展演变的这个贡献都是非常大。因为经验哲学其实就是中世纪的那些基督教哲学家，其实已经几乎绝迹了，可是学者的数量激增。中世纪以前我们有一个从未中断的遗产，那就是大学。大学的功能在整理和完善知识，这一功能的系统运作开始于12世纪，如果没有它，现代文明就会垮掉，没有人整理完善知识。213页第三段，他说，经验学者，也就是中世纪大学的基督教哲学家，超越了民族和语言的界限，因为大学的语言是拉丁语，不是各地的方言，而且教授和学生无需费劲便可以从一个国家流动到另一个国家，其教学和学习生活无需考虑政治效忠的问题。大学一词本身就意味着它是普世的、普遍的、超越地方和私人的东西。University 是吧 ？Universal， 普遍的、普世性的。和各个大学的学位在整个基督教世界都会得到认可。经验学者探究的是普遍真理，在他们的智慧达到巅峰的13世纪，他们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哲学体系，其目的是证明理性和基督教信仰并不冲突。 啊，这个重大的问题他们其实早就思考研究论证过。其中最杰出的经验学者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主义者，阿奎那这个是基督教传统里边可以说最了不起的人物之一了。他调和了亚里士多德的论著与基督教教义。那个时代的经验学者都是唯识论者，认为宇宙因上帝的智慧和爱而被赋予秩序。他们宣称真正的现实存在于普遍性之中，以及普遍的存在法则，多少有点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念之中。注意这个唯识论和唯名论，在后边还会提到那个我看就是唯名论者。十三世纪的经验学者们试图在政治以及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中找到普遍性，国家应受普遍的正义原则的指引。千百年间，圣奥古斯丁曾评论说，由于人的罪行，国家是必要的。不过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政治国家是自然和有益的，即使人类没有罪行，政府作为达成公共的善的手段也是可取的。在这个以及其他许多的方面，阿奎那恢复了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和权威。就公民社会秩序来说，经验学者们的首要问题是论述教会和国家的适当关系问题，注意这是一个核心问题，几乎所有的经验哲学家都会触及到这个问题，就讨论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也进而讨论到这个世俗的秩序和这个和天国的这个秩序关系，或者心灵秩序和这个政治秩序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一些经验哲学家曾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比喻，就是把这个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比作是人的身体和灵魂之间的关系。这两个都是必要的，互相依赖的。灵魂的其实是更高的一个有着更重要的地位的一个人来说。因为没有灵魂的话，躯体是没有意义的，就寻求意义也到灵魂当中去寻求。那么如何平衡这两把剑或者两大权力？他们是统治这个世界的力量。在教会与罗马帝国的这个结构的废墟上崛起之际，圣格拉西曾经描述过他们的确切含义。教皇和皇帝该如何分享权力？危机到来的时候，人们应该忠于教会还是国家？教会反映独立帝国或者王室法力吗？这些都在中世纪的时候非常具有现实性的问题。下一段说，人们会想要详细的讨论这些问题，因为他们与秩序问题一直有关。然而那些在18世纪建立了一个新国家的美国人没有认真的看待经验哲学家们的讨论。宗教改革让中世纪的教皇派哲学家和英属贝米蒂的殖民者之间有了巨大的障碍。就是今天其实很多人重新的评价这个宗教改革的问题，认为宗教改革不像此前被评估的那么高，或者甚至认为它带来了一些问题，带来的问题。所以有一些人主张要回到这个中世纪，重新看待那个时候的这个教会，那个时候的这些经验哲学家。这个我们不详细说，这个、说来话长。今天已经有很多托马斯主义者主张回到那个时候去理解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在这个宗教改革之后。他下面也提到了这个后来的这个反对托马斯·阿奎那的一个人物，就是奥卡姆的威廉，他是一个唯名论者。在215页上提的，他说英国人奥卡姆的威廉事实上解构了各大学之间的唯识理论，并因此在无意间有助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扫清了道路。被称为唯名论的思想模式否认普遍性的存在，唯名论者认为只有名称是普遍的，而存在的只有个体。比如说普遍的马是不存在的，马只是一个单词，我们是出于方便会用它描述某一彼此类似的具体物种的某些特征。上述唯名论概念将滋生出一种与中世纪普世思想对立的私人和社会个人主义，就是其实就是个人主义，因为认为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特的，就是不一样的，人它只是一个总称。从实践上看，它有助于打破教会和国家权力在中世纪的融合，成为文艺复兴的私人个人主义、宗教改革的宗教个人主义的促成因素。但今天也有人就是批判这样的一种看法。下边还讲了一个这个人也非常有意思，他写当时也写了一个很有影响的著作，就是帕多瓦的马斯里乌斯这个人，他写了一本书叫什么《和平论》还是什么《捍卫和平》（In Defense of Peace）。他是一位比这个英国唯名论者更加激进的经验学者，巴黎大学的 这个马斯里乌斯认为，就他当时在巴黎大学任教，教会必须受制于国家，即使神圣法高于人类法，对神圣法拥有解释权威的也必须是国家。这当然也遭到后来另外一些人的这个批评。这我们不详细说，翻到216页。216页那个第二段，尽管如此，经验学家们在英国和北欧的大学与宗教改革中被改造成新教主义的堡垒，对美国治其产生过重大影响。一方面通过他们自己，另一方面通过一开始便低调模仿他们的美国大学，今天被称为哈佛、威廉玛丽、耶鲁、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的各主要大学，当初的用意都是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高等教育模式输入到北美殖民地。就连建立于19世纪初的州立大学也以牛津、剑桥或者苏格兰的大学为榜样，尽管后来对德国大学的模仿以及功利主义的目的让他们变化很大。中世纪大学是独立的学者联合体，包括进行一般性研究的学院，通常有帮助年轻人获取学士或者硕士学位的文学院以及神学、法律和医学方面的高等学院。大学起源于教会的修道院学校或者教会学校，通常是为了满足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注意早期的这个大学啊，这个除了教授那些这个文理学院的东西之外，一般都有这个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这三个就被称之为叫今天叫做 professional school， 就是这种职业学院。职业学将来是从事某一特定的职业，受特定的教育。这几个学院呢，今天都是通常要在其他的专业领域先念了一个本科这个学位之后才能念，才能读法律，才能读医学，而不是从本科就直接可以读。所以它是非常独特的，在今天的美国大学里，它也是构成相对独立的这个学院。但今天这种 professional school 还有商学院，但这是一个现代的产物。但是神学、法学和医学都是中世纪的。那后来接下来又讲了这个中世纪大学的这个管理模式啊，学生就同时是神职人员的这种地位啊，还讲了牛津、剑桥都是当时跟教会有关，或者是说这个受教会的影响很大。就是217页第三段，是英格兰的两所中世纪大学牛津和剑桥，发端于12世纪末和13世纪初，因此属于最早的大学之列。他们不同于修道院或者教会学校，他们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尽管很快地接受了高级教师和国王提供的资金知识，但他们并非是从原有的教会学校成长起来的，而是作为教师工会崛起的。另一方面，苏格兰的三所中世纪大学圣安德鲁斯、格拉斯哥和阿伯丁大学与北欧的多数大学类似，都与教会有紧密的联系。下边呢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这个圣安德鲁斯大学。讲这个大学呢，当然一方面是因为这大学也很特殊，另外在苏格兰最老的大学，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作者柯克本人毕业于这个大学。他有很多介绍说他是第一个获得这个学校博士学位的美国人，是吧？这个学校呢很有意思，他讲了一些他的这个历史，他的这个什么管理方式等等，我们就不详细说了，大家可以去看，很容易找到这方面的资料去了解他。翻到283页上的，他第一二三第四段，苏格兰和德国与其他地方一样，宗教改革将发端于大学，大多数国家的文艺复兴也是如此。这样中世纪伟大的智力成就大学就成为中世纪的终结者，大学终结了终结了中世纪，因为他们就尝到宗教改革还有文艺复兴。在中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丹丁将大学视为在影响力方面与国家和教会并驾齐驱的单独一方势力，他呼吁各大学共同恢复中世纪的秩序。可是他过世后不久，这些大学都转向了新的思想模式，并很快开启了新的行动模式。翻到224页，就是最后的那一段这一章。如果人们在看到中世纪这样的字眼时，主要会想到十字军东征或者是百年战争，那是不对的。在中世纪漫长的1000年历史中，失序的情况经常出现。然而从总体上说，一种具有长远眼光的秩序观被长久的保存了下来。这中世纪你看着它很乱，经常打仗什么的，但是呢其实一种非常非常 重要的秩序观在那个时候确立了下来，而且那个漫长年代的实际成就有时也秩序井然。平衡教会主张和国家主张的努力，公民自由、代议制的议会以及英格兰普通法的发展，教会、行会、乡镇以及家庭内的强烈的共同体情感，所有这些都是某种健康文化的标志，这些都是中世纪。不管其拥有怎样粗陋的活力，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也不会全然夺去美国的这一中世纪遗产。有这些东西都是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哪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后来对美国、对其他的国家影响多么大，这些东西都不会完全丧失它的这个影响力，丧失它的这个作用，或者丧失它的活力。好，这是第六章，今天我们又严重的拖堂了。这个非常抱歉，一个是我开始的我们有点晚，另外一个就是讲的有点细了。那么下边呢，我还是给大家留一点15分钟到20分钟的时间提问题。